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锤打死奸诈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程咬紧，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啊。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城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波浪歌谣。此人姓沈，叫沈亚静，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老大，女子是东吴西，寄居了浪次的山东李仁和小杨村。因为你家实在苦不够，够不落，沈亚静犯死意，与你犯死意，误伤生命。本来是一盘戏台，巧女大嫂却生意不死，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生命当中总分半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你亚静伟大村子上想半头自家娘。沈亚静那行三万年长得兵的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对流滚鱼鱼米孔细细吧，两条鱼眉配在额间，一双对流滚鱼诡异鱼针头三根踏不得，回去大雨招风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梦飞兵头浪向秃头捏个发嘴，一根绑杆杆收拾几发嘴，身浪向防身扎一地扑灭，兄弟都是余光张脸，腰里向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地支骨的豆口擦着，一在人光压进外州小杨村替娘板头。这边狗神亚静醉不醉，心里的浪醉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得了，为啥与沈安娘子相反？因为沈亚静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沈一个人，大家一旦非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一个人做兵去吃苦，你个亚娘告诉你只能我们大家一样一起。那么沈家军先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生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娘娘家中为首苦得了，一旦过来到小杨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啊，崖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道响的与不都太太的忙得里间一杀没杀手，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一张灯子 现在是一眼目，再看他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老多。哎呦，那人才目，大大里向，老娘，老娘啊！那王郎一声老娘，里向有声音走出来，只听见里向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么？白口天从里向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蜡蜡黄，身上像衣裳，头一白，过一块，布得了不能再布，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布的那一个， 孙家进一口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步，老娘孩儿住来的，老娘啊，老娘， 那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孩儿啊，你可真回来了么？那他两杂手碰了沈家的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张面孔仔仔细细的人看看，石头女子就来了，这边给我拉他眼当里眼里拉浪过来。沈家军被娘面孔一看，还有没忘记什么，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亮，眼睛动，哭起来眼泪也来得动。这眼泪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邋遢裹上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邋遢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了那门去那个帮小弟兄还有啥人来接应，那正该吃官司，为啥人打在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呀，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本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就是来压罪， 那他听见女子要去行李都收账呀，要进枪过来拿女子的命啊，扎他一把账。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那他也真是，你都自家过里不追的，收拾吧，别其他的都收账在。因为老头晓得你这个脾气，受将你啥还是铁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你说那边再当为一位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你只经商经事嗯不帮这个人家马后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手吧。沈家军不能娘子安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便宜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叫啥都没你住钱，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钱。 那他一听嘛，你只能让都没我，跟那喊龙饭。我呢，昨日子大家被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于是还有半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乃女子吃事，乃食场来得多，各在分各上。那么光这一代女子总是吃官司吃来子，如果总要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 老他等子一等，周子一周，你都没有，外家人家就那累了，等一等啊。老他不周身来，大房间里，所有人让铺桌上去拿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个准。那么隔离天好点，老他中得十个，身上天铺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外外拿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准。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爹君是沈爷君都牙，我的浪情况受不了来他，来他已经不说的账，看了这样子，来他再难哭再难中，这爹君你不肯弄他，因为来他有一个想法，唐时候你是将来有一年寒年，太高兴了，真高兴了，我太幸福了，我不讨他也是有理。我虽然抓子男人做不我的呀，红豆子撒火圈，收了让水女子心无个力，好像你老夫妻两家的一打了让水女一样。所以老唐将军已经看了，再难哭不肯弄他，军长实在没办法，老将军老大硬是交代不了女子沈将军。关键里，当老大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银子，马对米。所以我到屋里来，多来年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为何为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做做起高山，两个做地做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再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气过来当一山，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军忙正接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山阳村临近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到白驹地镇的四山，打进四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自起来。我也上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上口到地当主带里将撇住当中一张粘住，粘住当中收一个箱盒刮过来谁啊走走各半年的给四十年谁是死高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人家今天买好我来让给你想去故事啊，我那家也在生子三子在地当里下来过江，可当今天不是两百，谁是江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不晓得这样讲。你非是一阵光代替发罪，雨来动荡，雨佛空现。今朝盘家的浪上靠去，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台个等，两杂水主台浪向一来，人身体噗扯起来。忙镇主台浪啪一路一扎水了两根拉大五子带至主台里太当当啊，主台旁边各灯浪间收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地大地浪白带白不起来，张作当中收了让张先生听见了上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白头一口哼，张先生吓得不能您的吧，沈爷君沈来道非是一个来道，历经七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地来拜卡板鱼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拿对人支持来拜了地当地，我是地当地够温来拜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年长不能得了，哎呦立上来让给你去故事出来可样子可得去大概到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对他龙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稍微看了点名字 总归好办法，手里的拿抽屉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飞鱼里向拿5两03元子的拿张红纸的摆一摆好，啥个讲究不拿一定的5两的银子，而且拿5两03元子有个讲究，晓得人家就刚给，你假使送10两银子不里。那是1块12个银子，不了人家钱，人家钱也有必要。怎么？只有1个银子，出手。那家是不3两03银子呗？你一口，我说不晓得了。你听到你妈妈说，所以不能不一定对头块的银子呗，只能不5两03银子。农子的摆一摆，还一在抗单水之故，嘎吃嘎来，站桌上先立起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得来，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妖精该咋睡？提起来，你等来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那是要红的是，过来，这个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大子盖里之后，你个白小弟兄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走那个羊盖蛋，我走我们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说过太繁华子。应该给他地当的来呗，现在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弄我的地当里下来过过站，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7、8个铜币。我就来到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根本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心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真郎啊，根本我还来这内，我只好提起你我来的，你不不信是来的，你不应该的，你想想看阿子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 沈家军这倒是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得放走了，沈家军道理这你的个人为服从，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呢，再给他地当你来按你上个字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的可好的，我到此里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军当5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你的一点军当5百两银子，上次你都来得听听，我的军队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眼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意思我那来到的么子，来到没什么给他地当里随便浪费口水，听来他比外地当里像几大，以为们他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100银子与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能来到来百米了，我是我再想办法还给点银子送不能，你自个给中一个么子去马地切切吧，来到待不住待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发射手你脑子吧， 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不够拿，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拍拍我马屁，送5两银子不用我。 这，张先生说你的拍马屁干什么子嘞？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拍拍你来打马屁送5两银子不来用。 好啊。怎么拿的来？ 沈家军的笔记，上菜，睡一身挪的来。 张三番老板娘子抱在里睡，剩下的我红子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实在不成家的你看得蛮清楚，五两银子遇上了不晒出来，李诺银子身边藏一趟哈，诺爹君忙街高浪向一拐，带子张先生， 哎，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便宜我给，这个老板没答应听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头白去。 不要东讲，走了。三， 五代浪跳下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了。 妈咪你妈哈妈做的诺可许都没是诺大屋里诺的要全干不了娘乖张娘那是抱孩子吧 拉他一口嘛也不懂人见来当不分当他那还迷了做的了谁来你少将户来个年子你沈家军干什不了娘听帮助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我看哦来他现在你是死于什么样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落地你打一旦下来怪家人家境我可是想着跟你一步做的去摸一摸垮沈家境我不做的摸垮之后来他在山上摸子两个的吃饭恰白至于老爹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走在啥用个杂布杂布那样子阴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然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到不年天不压天是不是塞住了个大步挪一根坐等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下盘子沈家进起来木子两高的吃下盘子让他带着女子哎呀为娘的周日一带谁把带子你与我拿的饥饭之人谁去借美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带撒布霸道金刚刚刚追到等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傻娃卖什么价钱呢 来他带你扣扣来喷得了山撒布马上搞的嘛后马死搞你不动可不能干你很让这谁吧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三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要这个带撒布像飞一样忙正白地的真浪向来近十三个人光沈家军几个活龙开 嗨来容来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讨价五分外价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向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人眼睛浪黑写得了余量个的不大比浪哈哈大地扛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拉你过一地可对过呢 沈眼睛智力像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这两天一再出来一路黑一路奔来了起起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定我以为是起来 从边浪向神女的东光江真浪向落日一杯低高的后期呢谁要吃呗八台的周三一般是一台还要自己吃呗神压进那个都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浪向起来翘起个技术我趴坐当当当当登来登去他们不杀子头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呗沈家军家乡伟大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撒布嘛确实三只龙的撒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带分马腿可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撒布为他马腹的别人阿是科技沈家军的人三个掌动七十样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实在也马的一个撒布还马腹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人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起高浪向左姑弟门口人让黑马扎布内大当当当当最大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你呢就算没有苦成家这个年没了那么大的立个年已经一把都高门面打开立挑这个对扎布两三个赛公司你也马里撒布也李汉子功夫再得到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李撒布否则呢带别带所以沈家军的带撒布一个带分马一在沈家军县撒布分马他为自己纪念吃饭自个儿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撒布那撒布马夫他给自来肥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他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他迷空这气一在斗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撒布勾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字家上当是高火当是香屋地方一百香屋人上高背也勾个丁去沈家军就这样两个在简密浪向去搜寻弟弟嘞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两密浪和各站与个咱密空纪念了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三姐大简密浪撒不得秀嘞这姐来过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沙子抽个模特所以玩了个沙子东东可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着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子两道是让靠后挪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去那了让啥时是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相互勾来一个香港啊呵叫提之一声命后被气砸起要想发抖嘞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金家行李按水的几乎后生娘我北大行李几颗颗颗最那多啊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下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雷东亚一个呢见你吕老板还有你见你老吕白玉的大哥在海里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在海里吕八姨叫你吕伯比我也杀个女人因为吕伯比若你一起大次的白居的真让来个人光光的是给杀了你杀杀谁看你动这么大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 李东龙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哼，可是交际手段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弟也娘那师的无心，啊，三头半不离的发生，妹妹家不离，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板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离了两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庭，你要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来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上开地上还有十米种的都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那里不是朋友，谁是我贴这个弟兄，给到地方上想都是要事体，谁也门上力，谁也麻麻里站，一百开的周三年三月，但那吕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吕八一，那叫吕伯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退一人皮。今天你呢，我里天吃也得是个大龙里洋里去看看，今天不知安睡的叫猴子啊，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的深浪向自将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情也。到中日间解通一人一人杀掉了浪最上来的沈亚金来浪解密了离分当中何事杀杀过来忙着雷波与米空了打了男的哈哈小他也没喝，为的落起雨起来。一旦落雨，实在是神家进河，为了让一阵一阵醉过来，相近解迷了。神家进第二波门插坏口，第二波门就滚。因为神家进到水当我部队去拉一来嘛，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真子里波比米空浪插，啊！我用文章放屁和殴打杀人，原来是一个证据啊！那个王八蛋真正的让干死，何事东杀西毁，坏当我吕洞要迷空了，坏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打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康死。那我就可见我李东阳再过这样方式啊，呵呵，我李东阳一张皮子送来我们里向听来吃故事，要归来起来你还要试试我李东阳的水的文章总部该是写过的呵呵正方屁嘛在啊这啊。人家就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头无法当心，我二世走走杀了那名空浪，那样用不着耍个一张帖子，要叫我去吃故事弄归去嘞，我有那个朋友到海外了啊，我却是神秘故事昨日刚刚放出来，那在也叫我去吃故事，心里想着我是哄，但是沈家军的战志刚复到了，所以比得到眼睛物质接触两只手拉自己的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后悔后发起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过来到沈家军门里，呵哦总之马上不德明上部写了解密了，滚开！是李相是滚开啊！吕伯比气大家忙正上部人砰一声，解密了。这代上部本来写了解密了，毙了，不能一张好隆咚，好一气，哪是人家军为例啊的？人家军想这代上部五年。手中没辛苦半年天半夜天走了，不能一家贴到屋里，那个帮你 势力大多人，我都不骂那场，今天要打来对一对。可吕布一要走，神妖精啪凑过来，大力门两发水一样。南跑！哟，南汉，那个穷举，火龙道向那里爬，吃饱了还是啊？耍个鲁道，我问你，我这个丐帮为什么你要把他贴在湖里面呢？把门刀，啥门啊？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费的。哈哈哈哈哈哈！你要分析等我旅途压力贴他那一袋杂布我也是小子去一出吕布比来让给他白驹的阵了有个东大太的都是小三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的的你最后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太的贴他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你与俺们一送一百当差那个是谁人的谁遇见的努力不白白今天你贴他那神家经你带杂波门吕布比这你的衣裳的那阿忠去你要是要扣扣我吕布要个睡的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我这个忠去洗不得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你呀虽然给他总是在街头没等着前面浪向海一上地里向几个后继谁听得见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抓这这这走走啊地里向抽动杀死手里向脑子钢棒必得如果不脑子能受释放来总之不上心不耐坚持你得罪是我吕洞要何事杀了我吕洞要米空让我随手贴在那带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拿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要个睡的哗啦狮子又往等间里一踩吕伯伯动棍吃身余量及三家门雨是个绝对忙神要紧对手总计你试试我吕洞要睡的照弹一柱子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好你慢来嘿您忙逼浪一提吕布比武一柱子弹空你一柱子弹空沈家军他都是忙正吕布比武水老睡嘎子炸抓了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做中去啊哇哇哇哇哇哇我的眼睛都走沈家军的里的一位分析不用出来这边够用的三人正打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的他搜水抓了那吕伯伯在雨水沈家军的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这样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只女光他的一只女光靠了让声音才得不得吕伯伯那米空浪向麻将开火里五个这里人车子趁起来自个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能沈家军隔一只女光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空气多少事嘞没事 没事 吕老板来着让沈家军背一个渔民车上沈家军现在你一顾四次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他一岁忙着吕布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楼努力个人到小鸡子上一打拎起给他走水忙着吕布一屁股上想扎一波挪吕布一个人手里一句哗啦身体不住了李米阳一个后子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室够得在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弹给后子水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的狼枪一直哈我沈家军科技来钢棒的狼枪哈上来好啊 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像这个雷波比个人，拿雷波比个人盲正刚帮郎像烟上起了没有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都胖了，都胖也看着吧。 喂喂喂，你哪能浪去啊？就你看这个马大伯穷，你难看了吕老板身上副委当走开走开。我不来我不来我不来，这个吕老板你放心啊，马大伯穷去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手里像我一定要闭的盲正神爷的脸色加了，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起看到神爷的一口，哎呦，金刚扫地刚刚头上一来加了，啊，副爷去，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手里像吕伯的脸，两大家忙我都坐下去，摆下，一边在盲正吕伯的家里不能八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狗狗心里向靠啊，这年头那吕伯比一张子死他的势力蹲了给他带队的阵容战压五子杀人个盘来今朝盘到沈家境，呵呵，不行但你出去我妈来都吃两句三希望阿姨上面杨烈的后期大高档级看门杨吕伯比都吃两级三五但是谁拉这个人光大龙米杨烈战望最大决斗一口二番这战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白死一个男的神秘一人来让给他白丢的阵容你使用一兵同夫的一百零一伏个人但那个是五百一个实力的代数今天你来呗发射线去得来力可不真正他在地上总统那能把你哈萨比我来做车卡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上来夫人当夫人当月我还光给别当啊夫人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李老板不认得你这代奶奶别东西啊哦我晓得二一代啥物贴来狐狸了好几道啊咱别听我我带啥物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你杨一天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冷所以一个小狐狸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啥物贴来狐狸王是疼做的人们联系我带啥物贴单给他简历了放在人家的身体陈家俊两只手扎了吕伯比袋子里面杨丽的手到后几口来人接成姚唐你们来啊看看先来吧咋不嘛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啊子你来吕嘛不认得呢你吕老板所以刚刚得的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坑你了那你吕老板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远我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打罪向楼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比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路不能死高行一天后几个必得哈的家狗过来 那一百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你俩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边不要动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奇的不得了一代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李母里出来松阴之力我也得上个点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从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帅吧忙好他嘴到屋这里 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谁吧一腿贴在狐狸病，我不让他跑，我咬他卖谁吧，他动手我就打，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欢迎的呢，是所以得在呢，你们别同气，这个一代人光嘛，事情们不大无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无水吧， 马撒布，你看马撒布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咱们一周年的，哼，吕老板三日走的脚头，那个从撒布一副是动力，马那个不，还给给给，就是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在之内弄那个撒布贴了屋里，三日以来当那里也去了，还是，那么是应该当那不发理子了，是看关键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大步，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心，发发理子吧。沈咬金一听，眉毛一直眼睛一抬，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张人吧。如今临财不卖，要买要一块出。 这个，没哈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起，你现在门子不走。就是做批发的，要一台机，李老板，这个我做不了主的，来呢？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我，身上像一个痛，我只看他自打，我只梦一个人看他没人过来，唉，带人家进口口，虽然自个有点实力嘛，该人光，哈，我负责打副歌。有时乃至今后唐氏父母你也看的呀，可不我不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你来为在正经在马里啊，哎，这个弟弟可好知道，哎，叫啥不一地啥不三十六个，这个沈老大，你个啥不嘛啥家的，你奶奶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咱们这里的当地康， 他搞外加一个字是，跟那几个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嘛？ 我只是帮自个两百了，当地是费东哥。看看没看没？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三十六个差不三分银子一个。手不上别的给我都是买汉给这个是来把你听下子三分年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臂不来听三分年子一个十个的三十一三十个的距离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手，沈家军子要靠。 这一家不分手，银子四万分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都一扛，带吕伯伯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三真四遍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的地里乡去，这样就说两后子过来看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枪，